澳之旅五周年店庆，巧遇双十一，双倍大礼等您拿！购买奥迪国产车型，送两次机油机滤保养；奥迪同品牌置换，享1000元置换补贴加奥迪自行车一辆。详询北京澳之旅010-6137-88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音乐留声机，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大同小一点的一首萧亚轩的《突然好想你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点击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也是一位听众点播的，是任贤齐演唱的《这样也好》。 我并不是你今生的唯一。 单的日子，我不再有你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任贤齐的《这样也好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现在天已经暗下来了，天气呢也已经转凉了，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穿得暖暖的，这样的话回家才不会冷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听到的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《荷塘月色》。 迷人的星光，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？

看见天空很蓝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。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。我很想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在你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神威点播的周笔畅的笔记，他说把这首歌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啊。周笔畅的这首歌呢，大家都知道哈，周笔畅是从超女出道的，从超女出道的很多的歌手呢，他们的第一首歌都会非常的重视，但是很多歌手都是把第一首歌拿情歌出来，但是周笔畅的第一首歌是感谢母亲的歌曲。嗯，我们很感谢神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信哲的《有一点动心》。

就变得很契合。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刘欢演唱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，很励志的一首歌。欢唱完这首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得很激昂慷慨。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了，这个歌好像是当年的电视连续剧《便衣警察》当中的主题曲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到的是包娜娜演唱的365里路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。 消失过，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365日，365里路呀，越过春夏秋冬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包娜娜演唱的《365里路》。这首歌呢，主要就是描述了一个异乡游子风餐露宿的形象。因为1988年的时候，包娜娜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，所以说呢，她的演唱还是比较经典的。但是她是翻唱，不是原唱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5566的《好久不见》。我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很开心能够在傍晚回家的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，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份好心情。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不要走开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，没错。哇哇哇！现在

是让自己更舒服，也让对方更加自在啊。刚听过的歌曲来自范晓萱，氧气，不过他打了一个括号叫缺氧版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All For One， I Swell。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 And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's by your sideQuestions in your eyes. I know what's weighing on your mind.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. '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. You'll only cry.I'll never break

舒瑶演唱的歌曲 Honey。 一段热恋期的时候呢，两个人一定会给对方取一个自认为很肉麻，自认为很得意啊，自认为非常亲昵的称呼啊，爱称，像是 Honey 宝贝啊，亲亲亲爱的啊，或者说一些更加肉麻的，什么猪猪啊啊，狗狗啊，我想小动物这样的这个称呼别名啊是很受欢迎的。可是这也是一种不太保险的做法，因为就像对方的名字一样啊，取一款你们两个人所熟知的啊，所知晓的爱称，如果有一天你们分开了，那就是一道疤痕呢。所以呢，到底要不要取呢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，亲爱宝贝。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态度来对待呢，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有的时候不同的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人的心态和方法。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啊，就会有不同的结局。经过很多事儿之后啊，我们才会慢慢的悟出一个道理，说爱情啊，不是纵身跃入罔顾一切，而是为了一个人你心甘情愿的一退再退。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，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，如果有些

市的夜空中